神开始他必会成全。所以我们再一次来读这一个主要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 一起再来思想，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在你的家庭里面，神在教会里面已经开始的这一个良善的工作，神要带领我们突破，神要带领我们往前。就像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啊，上个星期天，李昂就跟我说，哦，下个星期我们敬拜的时候，哦，要有突破，哈利路亚，我们要突破，我们要非常的喜乐。他说，哎，牧师商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哎，你能不能上来带弟兄姊妹一起来跳舞？哇，一起来跳舞，我这个大男人呢，跳舞啊，是不是？我从小就没有跳过舞啊。啊，最早我记得，过去跟我妈妈有这样啊，抱在一起这样跳舞，但哇，这样自由释放的跳舞。但是今天神的那一个敬拜的力，神的一个喜乐的力充满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哎，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突破，就可以自由在神的面前跳舞。哎，我们敬拜他，每一个都很棒，是不是？所以神在一点一点的来扩展我们，这个小小的突破，但是神就是扩展我们的心。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来，我们一起来。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宣告，再来大声一点。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再来一起，这个你们变成我们好不好？好，好，好，那个神说，哦，他相信那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我们去祷告。是的，主，你在我们心中已经动了那善功，主，你必成全。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顺服，主，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 agenda， 我们愿意顺服在你旨意里面的时候，我们愿意跨出去跟随你往前走。主，那一个突破的恩膏继续充满浇灌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的家人当中的时候，主，我们要看到天要开了，那神的荣耀，神的一个极大的同在要充满在主你自己的教会，你的儿女在 Pomona， 在这地，在南加州，借助你自己的教会彰显你的荣耀在这地。我们在这里谦卑的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突破，主，我们跟随你，主，我们要走出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继续用在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七十年被掳以后回归到耶路撒冷，啊，那段时间，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啊，故事作为我们的背景，然后我们进到今天的主题，我们神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安乐窝，走出安乐窝。哇，这个这个题目很 scary， 这个题目很有时候会蛮恐怖的啊，会蛮恐怖。但是我们等一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来 practice 来练习一下，你不用担心，我不会陷害你的。哈哈哈，等一下我们来练习一下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当以色列百姓第一次由所罗巴伯、约书亚大祭司、所罗巴伯神长带领他们，哦，差不多五万人，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神的圣殿。虽然圣殿被停建拦阻，但是神继续兴起他们，鼓励他们，圣殿重建，再次恢复。圣殿在主前516年就建造完成了，那是第一批回归。那接着呢，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还有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的，哦，在波斯，哦，这一带地方的，但是神兴起他的器皿，带领更多的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建造神的圣城，神的圣城。所以当时就有以斯拉，哦，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以斯拉就带领一批以色列百姓就回到耶路撒冷了。故事呢，哦，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快的念一下，啊，我会帮你稍微解释的。好，在以斯拉书那个第七章，啊，六节，然后我们跳过去八到十节。好，我们到这个上面一起来。来，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 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说、啊、下面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是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循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那以斯拉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文士，文士今天来说就好像是一个学者一样，他专门是研读摩西的律法。当然他那个时候在波斯、啊、那个时候亚达薛西做王的那个时候，在波斯、啊、的那个时代里面、哦、当你一想到是一个文士，是一个读书人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个读书人是怎么样的样子啊，关在房间里面，是不是、哦、在那里读书、啊、在那里 enjoy 享受那个摩西五经、哦、把它读得滚瓜烂熟，可能要考试都是考100分的，他最享受的就是在关在房间里面读摩西五经，就像我们过去家里面所看到的，就像我过去啊，在念书的时候，他们说啊， 我妈妈说哎，叫他来吃饭也不出来吃饭，整天关在房间里面做功课啊，是啊，我是要做功课啊，准备考大学吧，是不是？是要用功一点，好像一个学者一样，就是光整天光在房间里面啊、哦，在那里学习，在那里自我陶醉。但是神兴起以斯拉这一个文士，他不只是对摩西五经、神的律法、神的话语非常的熟悉，但是神带领他，神要使用他成为教导以色列百姓。虽然那些百姓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真理还没有很清楚，甚至在生活上面还过那些不圣洁的生活。我们在以斯拉后面就读到了、哎、以斯拉这一位文士，他怎么样受到一个挑战，神给他一个挑战，他要走出去，走出那一个书房啊，走出那一个书房容易不容易？一个读书人呢、啊，走出一个书房，然后要经过4个月的旷野的时间啊，带领一批人去到耶路撒冷。当时以斯拉他这一个人，以斯拉这个年代已经在所罗巴伯他们归回的时候已经过了70多年，快80年的时候了、哦、照年龄来说他根本就也不是生在耶路撒冷的人了，对不对？就生在波斯，生在那个巴比伦的人，根本看都耶路撒冷都没有看见过了。但是神使用他，兴起他，带领一群人回耶路撒冷、哦、他可以，他跟另外经文说他跟王很好的关系啊，他要什么王都可以帮助他，王可以差派一群的守卫的、骑马的、扛枪的来保护他们经过这个旷野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这个路上有强盗嘛。但是以斯拉带领神的百姓怎么样？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是不是？禁食祷告，呼求天上的神来保护他们，虽然经过4个月旷野的走路，但是他们安全的去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扛起那一个教导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个教导的工作，不只是自己明白神的话，他活出神的话，他而且去教，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你在这里发现，在以斯拉的身上发现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现有一件什么事情，他离开了波斯，离开了那一个舒适的书房，离开了那一个舒适的环境，他愿意去到那一个根本就嗨，他不能不知道，只知道听到他的父母亲，他是祭司的家属嘛，听到他的父母亲所讲的过去啊，我、哦、在耶路撒冷怎么样？但是他为了神的工作，他愿意怎么样跨出去，走出去。这个是以斯拉，以至于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发现啊、哦，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是陷在罪恶当中啊。啊、哦，那些男子啊、哦，跟外邦的女子通婚呐、啊，啊，那个这个神当时是不允许啊，要让以色列犹大这个支派的血液是纯的，因为耶稣要从犹大的支派生出来的啊。好，那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在尼希米书啊，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那个啊，那个尼希米记是谁写的 啊，那个没人确定，但是很多学者说都是以斯拉，以斯拉写了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啊，包括以斯拉记，然后尼西米记，都知道他是一个学者，啊，那尼西米差不多就是过了啊十几年的时间，啊，到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间，他就在那里，虽然他跟耶路撒冷就好像我们家生在美国啊，甚至从台湾大陆带来的孩子，从小带来的。听他再过20年，他会对中国很关心，希望他啊有一个中国的心嘛。但是很多他们自己生在那里，根本就不知道那里发生什么。但是尼西米怎么样？有一颗在耶路撒冷的心，所以他就听到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那些外邦人啊在那里攻击犹大的百姓啊，那神那个圣城的圣墙得到破坏，根本就没有重建起来，所以他在那里担心啊，那个城门都已经被毁掉了，他在那里。真的是向神在呼求说，神的圣城应该是完成的，不只是圣殿被建造起来，神的圣城的城墙城门也都是要被建造起来的。尼西米他是一个酒政啊，他为亚达薛西王调酒，哎，调酒啊，就是现在这个工作，调酒的工作 make big money 啊，你知道不知道啊？调酒啊给亚达薛西王，但是亚达薛西王绝对信任的一个人嘛，因为他调酒绝对安全的，否则毒害亚达薛西王，所以他跟王的关系是绝对的。他这份工作是怎么样？最今天说什么最安全的工作嘛，铁饭碗是吧？对，安全可以做到退休，不但做到退休，还有退休金，永久的退休金，而且退休金的那个金额比在做的时候还要 double， 你要不要？哈利路亚！所以亚达薛西王，但是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重建，城门被毁，他在那里向神哭泣。所以当他为亚达薛西王调酒的时候，哦，他这个脸啊，一样的，心里怎么样，这个脸就反映出来了嘛。你今天很喜乐，你的脸就笑，对不对？啊，今天很苦闷，你的脸就要笑也笑不出来，就是一个苦瓜脸。所以亚达薛西王说，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你有没有生病？你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在我的面前？到底你心中有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就是这个的背景啊。好，我们继续，我们就不念了。那个尼西米就给亚达薛西王说，哈，真的我真的是很担心啊，我很伤心啊，哦，我立主的那个城市啊，哦，耶路撒冷圣城。哦，城门都被外邦人烧掉，城墙又没有被建立起来，我要去做神的工，神又给我这样一个感动，我如果蒙王的恩的话，哎，王就送我释放我了，就是我要怎么样，我现在要辞职了，哇，最好的波斯的工作我不要了，我要辞职，我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圣城的城墙。这是尼西米。以斯拉一样，他们在圣经里面你所看到的，在以色列那一个恢复的期间里面，如果没有他们这样愿意听到神的声音，圣灵的感动，他们到耶路撒冷带领神的百姓，教导他们回到圣洁的生活，在那里建造神的城墙城门，如果没有他们这样做的话，神的计划可能就 delay， 可能就 delay。 所以尼西米、以斯拉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看到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他们到底跟其他人这样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他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当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犹太人，对啊，他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他们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他们离开了那一个安乐窝，离开了那一个舒适的环境。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这是一个小小的，好像我们要离开我们非常舒服的那一个位置，好像要离开我们原来那一个敬拜的时候，我原来就是这一个姿势的，但是今天神的 圣灵那一个喜乐能力充满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离开原来的样子，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跳舞一样，像他们离开了那一个舒适的环境，愿意进到那一个未知数里面。你知道吗？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会知道那里会发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说他们进到了一个未知数里面，他们愿意 take a risk， 就是说他们愿意去冒险，冒险啊！你愿不愿意冒险？有没有愿意冒险？有没有？有没有愿意冒险？哦，很多人实际上你已经冒过险，只是你自己还没有感觉。我已经冒过险了。当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来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啊，但是我只有一个概念，说美国遍地是黄金，我要一定要去到美国，我走在路上都可以捡到黄金。有没有这样想过？在一个梦想当中，但是我愿意就来到美国，这是不是冒险？很多人呢、啊，你来的时候是不是你这里没有亲戚朋友，没有$1,000,000，没有100万等着你，给你说你来这里花嘛，你就愿意，因为什么？你有个梦想，你要过更好的生活，我要让我的儿女过更好的生活，我要在一个比较公益圣洁的环境里面，我要有一个新的生活。但你这样去做，你就跨出去了，你就在一个冒险嘛，是不是？是不是你上的冒险？是不是这个冒险就好像人家说，哎， you are crazy， 你疯狂了，你疯狂了。我们曾经疯狂过，但是今天有一个问题，说当尼西米、当以斯拉他们疯狂，他们走出安罗窝，他们去冒险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什么目的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神，为了神的计划。他们爱神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疯狂，就像保罗、使徒保罗所说的，他为神怎么样？癫狂，癫狂，因为就是 crazy， 发疯。人家说这个人发疯，对不对？啊，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人，哇，这个人我 proud of him， 他很骄傲，他是我们华人的第二代，在美国的，啊，那他叫Francis Chen， 啊 ，Chen 陈，啊，英中文叫陈恩凡，是不是？啊，他有写一本书叫《疯狂爱上了神》啊，叫 Crazy Love， 哇，这个疯狂的爱神啊！哦，当然跟他的个人的经历啊是有关系啦。啊，他的父母是华人啦，啊，应该是从香港来讲广东话的。啊，他生在 San Francisco， 啊，但是他哎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生他的时候就过世，所以他父亲就等于养他。啊，后来他父亲也他很小的时候他也过世，他等于又送回到香港，然后他父亲的妹妹又养他，过了一阵又送回到美国。就这样长大的一个华人的第二代 ABC， 但是神得到这个孩子，神得到他的孩这个孩子啊，你看他，哎，你看他这个长相好像看见比我还 old 嘛，我这个啊自己在那个，但他应该比我年轻了啊，他那个还不到30岁的时候啊，20几岁啊，他就在那个 LA 那个北边，他就在那里为神建立教会啊，从30个人呐、啊，100人，后来到几千个人的教会，一个 Cornerstone 一个教会，在 LA 的北边，1994年的时候开始，但是他在2010年的时候，你想想看，就像尼西米以斯拉一样，哇，教会几千人呐、啊。对不对？又很 stable， 哇，很好嘛，对不对？神的祝福太棒了，可以继续侍奉神，这样一直到退休，那多棒，是不是？但是圣灵感动他，带领他，你的人生不只是这样子的，就像以斯拉尼西米一样，你人生不只是这样的，神的挑战在他的面前，你可以有更大的突破的。2010年，他就辞职 ，senior pastor 很大的教会，他就辞职。你辞职去哪里啊？辞职去哪里啊？是不是？辞职去哪里？他就去了中国，他就去了中国的地下教会， 在那里，因为他听到那里有福星，中国人他的祖先是怎么样在那里追求神，现在在中国大陆那地下教会那一个福星的火正在燃烧，他要去 catch， 他要去抓，他要去寻求，他要去得到那一个圣灵的那一个福星的火，以至于神可以继续使用他回到美国，在这里传扬神的福音。他在那里几年以后他回来，回来以后当然他没有回到原来的 Colosseum 很大的教会，他就到了 San Francisco， 在那里又从零开始，开始就像使徒行传里面家庭型的教会，很小的一个一个教会在那里传神的福音。所以他这本书啊，他这里写到，他说这是我的翻译，我没他的中文版，那个书现在中文版，他说神没有呼召我们过安逸的生活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得蒙神的祝福啊，我们有不管是地上的属灵上面的享受，这都是神给我们，但是神的最终的呼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让我们过一个安逸的生活，要躺在壁区啊，是不是啊？安逸的生活啊，神呼召我们要完全的来信靠他，来依靠他，来相信这一位神是做心事，是做奇事的神，这一位神不是静态当中的神，这一位神是动态的神，这一位神当我们愿意完全信靠他来跟随他，就像今天诗歌所唱的跟随他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时候，神要带领我们往前走，进到那一个突破，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一个，今年我们去年从去年一直在讲我们怎么样进到那一个辽阔之地的那一个神呢，然后制定了神，但我们完全信靠他，以至于怎么样，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任何的环境当中，这一个环境可能会有难处的，是有困难的，但是神是我们的依靠，神要来帮助我们，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就不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是要做这一个扩展的这样一个工作，而且对神的信心，他这里有一个既活不然的信心，当你跨出去这样冒险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要做事，但是神做事有他的时间，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点，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画的蓝图，但是我们相信神既活不然，可能没有看到收获，没有马上好像有回报一样，但是那一个信心的脚步能够跨出去，这个就是疯狂的爱啊！因为爱神啊，因为爱耶稣啊，耶稣往哪里去我们就跟着他，这个是他的故事啊，这个是他的故事啊，你可以去 Google 啊，你最好去买一本中文的英文的书啊，来读一下，这个就是走出安乐窝，离开安乐窝，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呼召，我们要离开安乐窝。你还没有还在安乐窝里面吗？你觉得你还在安乐窝里面吗？有多少人都没有，都已经离开安乐窝哦，就我一个人还在安乐窝，所以今天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好吧？测试一下啊，你不用举手了，不用举手啊，省得等一下脸红。哈哈哈！啊，我来测试一下，你在安乐窝中吗？你在安乐窝中吗？那个安乐窝真的是 comfortable， 太好了。就像今天我们来到殿中，哇，外面是比较凉，哇，但是哦，这个温度正好适合我的体温，太舒服了，是不是？是不是？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还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喜好和方便里面啊，常常是我的喜好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啊？实际上我这个人呢，自己解剖一下，我这个人有一个最不喜欢是什么？艾米知道，我最不喜欢就是去人多的地方，哦，人多的地方就心里很毛起来。如果哇去那里要排队 check out 买东西排队 check out， 我说啊，我们就下一次吧。哈哈，就下一次哦，这是我的喜好哦，我要求我的方便，是不是？但是当你要走出安乐窝的时候，绝对不是在你的喜好里面。如果今天在你的喜好里面，维尼， 今天你来主持导演一个节目，他是导演出身的，拿手的，这个就不算走错安乐窝嘛。这个因为我都很行嘛，我是专业这方面的。但是今天说维尼，我们今天要非常勇敢的站在大华的门口去发账单。他说哇这个有点 challenge， 上次我在跟大家去的时候人家都给我脸色看呢，这个就不在我们的方便当中。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走出安乐窝，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离开我们原来的喜好，更方便啊，更方便。好，第二，我们是不是像耶稣所讲的，耶稣呼召他门徒的时候怎么说？哎，你们要舍己啊，舍己英文叫什么？ deny yourself， 把你自己否定掉。跟今天的这个逻辑不一样啊。你在公司里面讲话，哦，过去我老板就跟我说，哎，他说你什么都很好啊，做事都很认真。他说以后啊，他说你每当开会的时候，你一定讲话要非常的大声，让人觉得哎你很有自信，然后呢，哎，让人家都听到你，啊，是不是？啊，是这个样子啊，在公司里是这个样子，好像哎不一样，哎不一样。但是耶稣说，你要先否定你自己，就是说你愿意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的，就是你的想法，你的爱好，就是背起十字架，你那一个软弱的地方，你那个脾气的一个不讨人喜悦的那个东西，都要统统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啊，我们愿意舍己背上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天上看到你是怎么样？哎，谷谷，大家有没有去谷谷？现在谷谷很发达嘛，啊，我去社区啊，哦，我都是个社区，我这叫回上海，我去看一下。哎，我父亲的那个居住的地方哦，在哪里？哎，谷谷可以从空中瞭望，哎，哎，居然看到哦那个房子上面的烟那个叫什么？那个小房，什么都有，哎，现在都有，哎。俯视，当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舍己的时候，从天上所看到的，天使所看到，神所看到，我们已经否定了十字架，就像一个怎么样，一个叉一样在我们身上，我们完全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啊，有没有？有没有人愿意已经完全放下自己了 ？Deny yourself。哇，公演，感谢赞美主，太棒了，太棒了。哇，真的，我们一起那个加油，一起加油。然后，当我们放下我们的喜好，当我们放下我们的方便，当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有这个乐趣，是不是？哇，今天哎，真的很棒哦！今天哎，敬拜也很棒，今天哎，信息也很棒。那一个，我也上来回应呼召。对不对？哦，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一定来参加晨祷会。是，是啊，感谢赞美主。哦，但是慢慢的，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哎，晨祷会人数也不多嘛，哎，缺我一个也没有关系啦。哎，那个牧师祷告已经够大声了，啊，就不需要我了啦，是吧？啊，这个星期就不去了。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跟他说神我要委身的时候，那个委身是没有保留的，那一个委身神所看到神喜悦的是我们是一个全然的委身，那一个 commitment 不是一个季度一个夏天一个冬天是怎么样，而是我们一生愿意来跟随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个呼召，这是叫毫无保留啊，没有保留的这样一个委身。如果我们还有保留的话，我们还在安乐窝，那个表示什么呢？我们进进出出安乐窝，我们有时候走出安乐窝，结果呢，发现啊，外面的天气好冷哦，今天早晨才40度，哦，我要带狗出去啊，太冷了，赶快回家，是不是？啊，又进到安乐窝，但是哎，有这一个 commitment， 我跟我狗也立约，我每天带你走路两次啊，我说要，啊，早晨很冷呐，我要带它，我是这个，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愿意跟神有这样一个委身立约的时候，神喜悦。所以，当我们愿意离开安乐窝的时候，神迹其实要发生啊！ 什么样的事情？神一定会扩张我们的境界。有没有人听到一个亚比斯的祷告？历代志上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亚比斯，有过去大概十几年、十五年前那个时候非常有名嘛，亚比斯的祷告，对不对？啊，大家都在讲亚比斯祷告怎么样？他就是啊，神你来扩张我的境界，神你与我同在的，神你来帮助我，来扩张我的境界啊，扩张我的境界。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天跟你说，神要扩张我们的境界，但是神在等着我们呢，你知道吗？神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这样跨出去，这样第一步，你知道吗？当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出了埃及以后，虽然在旷野绕了四十年，新的一代约书亚所代表的新的一代起来以后，他们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东边。那过了约旦河，就是约旦河的西边，就是称为什么？应许之地，牛奶与蜜之地。哎，神应许以色列百姓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嘛，对不对？后来去了埃及，本来就是神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但你一定要过了约旦河才能进到那迦南美地。那迦南美地今天所定义是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放的所有一切丰盛，所有一切的产业丰富都要给我们，但是一定要过那个约旦河。哎，神那一天跟约书亚他们这一直称为耶和华的军队，他怎么说？哎，明天啊要过河，叫那些祭司啊扛起那一个约柜啊走在前面，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嘛，走在前面。然后呢，哎，祭司走在前面的，你要把脚踩到约旦河水里面呢。约旦河那个水没有分开耶，是祭司那一个愿意顺服神的命令，神说我不只要把你们这一块迦南美地赐给你，当这一颗迦南美地赐给你的时候，神是有预备的，神在那里等待你耶。你要先跨出去一步，你跨出去的时候你的脚会湿掉的，祭司的脚湿掉。哎，我去海边最不喜欢我进到水里面，又是沙又是什么的，对不对？脚会湿掉。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约旦河的水就分开裂起来，哦，就成为中间有干地耶，所以他们就过去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啊，约书亚记大家也读过嘛啊，所以第一件事，他们有把脚踩进去啊，就像尼希米跟以斯拉一样，哎，他们上了耶路撒冷了，去到耶路撒冷，脚踩到耶路撒冷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即使他脚伸到那个约旦河里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水是不是不分开，我就掉下去淹死掉了嘛？但是他们凭着这一个信心，他们愿意脚湿掉。当我们愿意走出安乐窝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湿掉，哎，真的你会湿掉，那个湿掉可能你会受伤，因为这是冒险，可能你会被人家讥笑，可能你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你的财务上面有一些亏损啊，或者人家觉得你这个怪人，人际关系得到损害，但是你那个脚不湿不进去的神，那个神迹奇事没有发生，是不是？所以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去，门徒怎么样？有没有去？他们去了以后发生什么事啊？说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不是说神迹奇事先发生，他们随着神迹奇事去了，而是他们先去了，神迹奇事就发生了。所以基督的丰盛教会，我们每一个家人，我们走出安乐窝的时候，就像那祭司的脚踩到那个约旦河水，我们的脚愿意湿掉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发生。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 虽然我们没有刘刚，没有英文名字叫 Eunice 啊，现在啊 ，Eunice 是啊那个 Timothy 提摩太的母亲啊，她要生养众多，培养每一个小孩都是爱主，要来侍奉神的。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那个啊，生出来我讲过嘛，有那个时候我们祷告黄疸是不是？大家记得有为他祷告啊，神医治他黄疸。下星期就要那个满月了，黄疸哎就消失。然后还有一个儿子不喜欢吃哎，哇多担心啊！生出来从医院出来过了多少三个星期是不是？两个星期多三个星期哎，才增加去检查增加0.1还是多少斤？斤比磅还要轻是不是？还重，轻嘛啊？啊，重啊！哇，零点，假设就0.1斤这样，哇，多担心啊！但是，神要借助我们的祷告，就在不方便当中，就像我们离开安乐窝，在那个不方便、不喜好的当中，我们愿意去为这一个孩子说祷告。可能那一天，你要，哎，真的要请假，提早下班，又是下雨。你就这样去，哎，感谢主，我们就这样去那一天啊，我们去为他祷告，孩子祷告。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去祷告了，就把脚伸到约旦河嘛，先湿了嘛，约旦河里面先湿了再说了，对不对？那天结果，神迹奇事发生，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没有说啊，那一天晚上开始。我的儿子的胃口开了，到昨天为止啊，都一直大吃大喝，分量也增加，哦，那个黄疸也消失，那个脸哎白白胖胖，就像莉莉的儿子一样啊，白白胖胖，好可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扩展我们的境界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等着那里神啊，你为我扩展，而是说神说你来啊，把脚伸到约旦河先试了，神为我们做事，好不好？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来寻求依靠神，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真的不行的，只有靠着神，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在进到一个危险的地带 ，take a risk， 吴伯伯是不是啊、哦？但是吴伯伯不要 take a risk 啊、哦！那个，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 take a risk 的时候，我们那个心就会去仰望我们的神，让他来帮助我们。在非洲，多讲几个故事给你们听嘛，哈、哦，是不是？大家喜欢听故事是不是？啊、哦。在非洲已经是很贫穷，对不对？哦，因为那个巫术啊，很多这种地方。那在一个城市里面，那他们有一个教会，啊、哦，那个教会根本穷到连哎怎么、连那个建筑物的教堂都没有嘛，更不要说像我们这边享受热气冷气这样啊、哦。那个，所以他们的聚会呢，就在一棵大树下面，他们哎。主日在那里聚会敬拜啊，那里大树啊遮阳啊，非常和乐。因为那里的那些巫师啊，搞巫术的人啊，他们就敌对神嘛，他们就那里咒诅说：“哎，咒诅那一棵，如果这棵树死掉的话，这棵树死掉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连根本聚会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咒诅那棵树哦，真的黑暗的势力很大。结果那棵树怎么？死掉了，连叶子都枯干，都死掉了，那怎么办？那怎么办？祷告，结果这是一个对教会神儿女信靠神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试炼，一个挑战。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神他是得胜荣耀的神，我们要跨出我们的。”那个原来祷告的那个样式，不再是那一个安静的，也很好，安静的祷告非常的好，而不再是那一个规律的祷告都需要，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就像哈拿的祷告一样，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向神来哭求啊。这个教会 围绕在这棵树啊，哭求神祷告啊，他们来依靠寻求神啊。结果发生什么事情？死掉的树活过来了，而且那一棵树是一棵果树。结果在那个地方，这种果树哦，一年如果长得好，一年果树一般一年 一次嘛，我不是专家了，一年结实果子。结果这一棵树啊，不知道是活过来啊，有果子啊，一年可以生产两次的成果，哎，果子，哎，柚子没。所以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寻求依靠神的时候，当我们100%愿意将我们的信心抛锚在神身上的时候，神要奇妙的使用你跟我，就要神使用了这一批人来见证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神不能让这一棵树活过来吗？就像好像我们今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说今天哇，今天这个太阳不出来喽，哦，天永远是黑的，你有没有想过？没人想过吗？居然这么大的事情，整个宇宙神都可以控制，你我生命当中的难处，神难道不要来帮助我们吗？当我们愿意寻求他，当我们愿意走出去，当我们愿意全心来信靠他，神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让神他自己得到当得的荣耀。哈利路亚。当我们离开安乐窝的时候，好，下面我们要很快了啊！圣经里面一个例子，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愿意踏出安乐窝，我们愿意走出去 ，step out， 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又在那个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故事啊，是那个非常非常清楚描写。当我们走出安乐窝啊，大家记得那个扫罗嘛，就是后来变成保罗了啊。保罗是伟人呐，属灵伟，保他残害、杀害。将基督徒关到监牢里面，他自以为荣啊，以为做对了事，结果他去大马色 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嘛，是不是让他的眼睛瞎掉了？结果有人就领他到大马色去了，结果神要使用一位很平凡的门徒啊，哦，对不起，门徒叫那个亚拿尼亚啊，这个亚拿尼亚不是那个使徒行前面那个骗人的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在大马色。在大马士革有这个门徒叫亚拿尼亚，那一天神就向他说话，在异象当中显现说：“亚拿尼亚。”然后他说：“哎，是主，我在这里。主耶稣就跟他说了：“哎，起来呀，你到那个某个地方啊，某个家人哦，里面有一个大叔人叫那个扫罗啊，你去的时候他正在那个地上是在祷告，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了，他在那求上帝啊，所以。”你要去为这个扫罗去按手啊，让他的瞎眼可以得到看见了。亚拿尼亚，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就像你跟我一样啊，很规律的星期天来聚会，对不对？啊，每天读经祷告，星期五参加祷告会啊，在城墙上面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这样寻求。等某一天，神跟他说话啊，神叫他的名字亚拿尼亚。他在林里面听到，哎呀，我在这里。所以亚拿尼亚这个人，虽然他是平凡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有一个心是一直预备好的，因为他一直预备要听到神的声音呐。神的声音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啊，当我们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期待的心，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神要跟我们说话。亚拿尼亚听到，期待也听到神声音，就是神要来使用他，他有这样一个预备啊，他有这样一个预备，他有这样一个期待，要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当我们也是一样，他每天祷告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文字上面的，我们也祷告文的这个文字上面祷告，或圣经的文字上面来读，而是在里面看今天圣灵今天要跟我讲什么话，圣灵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安乐窝，神会带领你，神会向你来指明啊，向你指明。等一下啊，在你回去啊，好好寻求神指明你之前，我等会叫你来 practice 一个，来，我们来练习一个。好，所以亚拿尼亚有这样一个期待，他要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给他的呼召。 但是这一个呼召真的是有点难哎。哎，牧师啊，我要服侍神。哎，真的，我们厨房很缺人哦。啊，厨房缺人。江弟兄在笑了，我刚才已经跟他说了，我等一下找他，你要有一个突破啊。等一下，接下来两个星期你要有一个突破，等一下再跟你讲。那个好，那个，神跟他说，你要去为这一个大数人扫罗按手祷告，哎，让他眼睛可以看。扫罗这一个人是害我们的嘛，他明明要到大马士革来抓我们，这些我去他那里不是送死吗？但是亚拿尼亚在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虽然他跟他说，哎，真的扫罗这个人是来害我们的，害我们的，我能去吗？我能去吗？就摩西一样，神呼召他的时候我都不会讲话的，叫亚伦好了，是不是啊？我能去吗？我能去吗？但是亚拿尼亚有一个选择，他愿意，就像那个祭司过约旦河，要到迦南地，脚伸下去，伸到约旦河，水到他的脚，水脚湿掉一样，他就愿意去拥抱，愿意去接受这一个不是很安逸的环境呢，要 take 这个冒险的这样一个 risk。这是亚拿尼亚，然后亚拿尼亚就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神的面前，神跟他说：“你只要去好了，你只要去。扫罗啊，保罗是我的拣选的，我要使用他，但是我要借助你的手兴起扫罗这一个人。”所以亚拿尼亚怎么样？他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这个扫罗的身上。你说亚拿尼亚当时害怕不害怕？照我的话肯定害怕嘛，扫罗这个哇，一个那个杀我的，我还跟他接触啊，会害怕，但是他却完全的愿意去顺服，表现他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去做。所以顺服不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啊，但如果是一个很舒服的，当然我们已经很拿手了。顺服常常是在一个不安逸的环境，是一个面对有难处的环境，或者面对有困难，甚至你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就像那个我刚才讲那个Francis 陈啊，他所讲的机火不燃啊，机火不燃啊，机火不燃，万一这个事没有成了怎么办？但是我还有这样一个信心呐、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信心，感谢赞美主，你知道吗？哎，我举我们例子，我跟 Amy 那个时候，2016年啊，执事会叫我们来嘛，我有去讲过。当时我跟我的主任牧师，我跟我们母会的牧师啊，我跟他请假，我请假，我都不敢怎么跟他请假吧，我都不敢怎么讲，我要辞掉很多的东西，我跟他请假。他说哎，他说啊。我们这里就有很大的合场了，哦，200人，当时很大的合场，离家又近，啊，那个，你去到那么远的地方，会怎么样？哎，真的会怎么样？但是神居然把我们送来这里，机火不燃，被打了屁股，对不对？但是神居然把我们放在那里，就让神自己来做，就要像祭司一样，我在讲，把脚伸到约旦河里面，让它湿掉。神要做奇妙的事情，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所以，当亚拿尼亚去为扫罗祷告的时候，结果怎么样？扫罗眼睛的那个像鳞片一样掉了，他能看见的话，圣灵怎么样？充满在扫罗的身上嘛，是不是？扫罗被兴起成为保罗。以至于福音传到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跟扫罗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神要使用我们这一些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在我们每天的生命生活当中，你今天在这里，你今天在那里，在那个时间点，神都有他的计划，只是我们有没有询问神的心意。神，你今天把我放在这里，神，你今天带领我在这 个地方，神你的心意是什么？有一个人叫彼得，这是一个弟兄，不是圣经里面的彼得。彼得的名字就是很胆小，好像啊，彼得，他那个他要出差去拉斯维加，啊，蛮恐怖。那个他要去拉斯维加，所以他就坐在飞机上面，啊，他在读圣经啊，他在那里祷告啊，神就给他启示说，哎。我把你今天带去拉斯维加，有我的心意啊！嘿，神，你有心意把我送到拉斯维加去，是有你的心意呀、啊！哦，那神到底是会有什么事情？你要顺服我，顺服圣灵在你心里要讲的话。所以飞机到了 ，Phoenix 转机啊，啊 ，Phoenix 在飞拉斯维加，啊，上了飞机坐下来。两个人位置嘛，旁边一个女孩子啊，很年轻呐、啊，啊，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才17岁啊，我那个女孩子，你知道听一句嘛，对不对？那个脸都臭脸，那个臭脸，然后他就，圣灵说，跟这个女孩子打一个招呼嘛，Hi，how are you？My name is Peter， 啊，结果那个女孩子根本就不理他。很不爽的脸在那里啊，很不爽。好家伙，他就想，哎，这人居然不要理我嘛，对不对？不要理我那就算了，对不对？啊，飞机上面冒犯人家嘛，是不是？啊，好，我圣灵在他里面一直说，哎，继续跟他打招呼，啊，打招呼。那个，哎，可能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就在那里说，哎，他说，哎，哇，他说，哎，好像你有什么话要讲嘛。哦、他说我可以做一个耳朵啦，来听听。哎，结果圣灵在那里工作，结果那个女孩子啊，17岁的女孩子，哎，觉得哎这个 Peter 蛮好玩的嘛，啊，就是就那个就结果就敞开心跟他说，就说他问他，哎，去拉斯维加干什么？一个女孩子，她说我去拉斯维加要去堕胎。我跟我的男朋友有一个孩子啊，啊，然后我要去堕胎，哦，我也没钱，17岁啊。他说我偷了我爸爸的信用卡，买了机票去拉斯维加去堕胎去。结果 Peter 就为他祷告啊，结果下了机场，下飞机到了拉斯维加，为他祷告说，当然第一，保住怀中的孩子，啊，不要杀怀中的孩子婴孩，然后。回家去，这个女孩子不害怕吗？偷了爸爸的信用卡，然后又父母亲知道她怀孕回家去，啊，不得了的事情啊！啊，彼得就去跟她祷告啊，啊，我们来祷告啊，好，跟她父母亲打电话，那女孩子跟父母亲当然那个赔礼道歉认罪，那个父母亲接受她女儿说，女儿。回来，你要回来。虽然情况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接受你这样的。你知道 Peter， 因为他愿意走出去，愿意走出他那一个安乐的窝，坐在飞机上面睡觉，享受多好，一下休息。但是圣灵感动他要去跟这个女孩子讲话，结果他做了什么事？他被神所使用，他抢救了两个人呢。那怀中的孩子。还有这个女孩子17岁，你不知道真的听了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啊？是不是？所以神兴起你跟我要成就，使用我们成就其他人，也要被神来使用，就像扫罗被兴起一样，好不好？好，在我们接受之前，居然我们讲到我们要走出安罗窝嘛，啊，我们先要来一个 practice， 好不好？多少人愿意？我不会害你的，啊，我们这里人数不多嘛。当你坐在我常常讲，我们基本上差不多每个人，我也坐在这个位置，都坐同样的位置。今天我要你坐一个不一样的位置，在前面，而且我们每个人旁边一定要有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家人在你的旁边，大家，如果你体力可以啊，行动方便的话，我邀请你在前面这两排， 我们一起来动一下，走出我们安乐的那一个舒适的位置，到一个不一样的位置，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来，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来，前面两排，你左边、右边，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家人在你的左边、右边，一起来，好不好？啊，如果你体力可以的话啊，可以的话，好不好？好，我请那个。哎，我们事情的可以那个先来，好，可以的话，我，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跨出去，这代表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一个小小的行动，说我们离开原来已经坐的很习惯的位置。常常我们在一个安乐窝当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个习惯的环境，我也很喜欢。这个位置，我觉得在这里这个角度是最佳的。但是今天圣灵说我们可以有所改变，当我们的视野你的 eyesight 视野转一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神要做那很奇妙的事情，在你当中，在我当中的。在去年啊，我们在读那个雅歌嘛 Song of Songs， 大家有多少人早晨跟着读的哦，甚至读了啊，都很兴奋啊，哦，然后在 Song of Songs 那个雅歌里面，那个心腹啊，那个心腹耶稣基督的新娘啊，心腹她怎么成长起来的，就是你跟我的一个写照啊。他刚才开始的时候跟随耶稣啊，就在内室里面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非常好，就像以斯拉一样，在书房里面每天读神的话语，等候在神的面前建立跟神美好的关系，享受神的爱，让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在那里吃喝神非常的好。但是就像有一天圣灵感动以斯拉以西米一样，要离开波斯这个地方，去到你陌生的耶路撒冷。那心腹神呼召他，耶稣呼召他要离开呀，跟他一起去穿山越岭。为什么去穿山越岭？跟耶稣一起进到何尝当中啊，去关怀呀，去打电话给我们的一个新人，给我们一个生病的朋友，可能今天晚上吃饭的时间用来去为我们那一个需要被祷告的朋友去祷告。那一个心腹最终他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啊，他说他自愿，他愿意去到莫要山，是困难的，就像你进到约旦河，你这样踩下去就不知道多深了，水会不会分开？但是他去到莫要山呐，是一个受苦的，是背上十字架的，是要舍弃自己、点燃他自己的、否定他自己的，而且上到那乳香岗，进到那祷告的城墙上面，就像我们一样，在那里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上到那莫要山，我们可以跟随耶稣基督进到他为我们预备的辽阔之地，他要扩张我们。这是那个心腹对耶稣的呼召，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愿意来试一下，离开舒服的这一个位置。耶稣怎么样？耶稣看到那个心腹怎么样？好喜悦啊，好喜欢，就像耶稣看到你，今天看到你跟我一样，哇，我的佳偶，耶稣说你全然美丽啊，毫无瑕疵。神看到我们是这样的圣洁，他看到我们是这样的美丽。哇哇，弟兄姊妹，这是神看我们，神把我们作为他的宝贝。当我们愿意跨出去的时候，神难道不保护我们吗？难道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不与我们同在吗？所以耶稣跟这个新郎跟这个新妇说， 我们一起去啊，去到那黑门山啊，黑门山在加拉地那个北边最高的山啊，我们要进到那狮子洞啊，到豹子山啊，哇，那狮子要吃人的，那豹子是要吃人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一个困难，那一个大山在你面前，就像耶和华神跟所罗巴伯所讲的，那个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要变成平地。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当我们跨出去的时候，跟耶稣基督一起同行的时候，那个大山要变成平地的。他在山上看那迦南美地，当我们愿意跨出去，就是说进到那辽阔之地，神扩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要得到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祝福，迦南美地的这一个祝福。弟兄姊妹，所以心腹愿意啊，当心腹愿意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哇，我的妹子啊，耶稣看他为他的妹子，因为我们跟耶稣都有血缘的关系，因为他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得救，成为那天父父神的儿女啊，就是跟耶稣有血缘关系的，而且又是我的心腹，我那一个爱情，耶稣的爱情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因为我们愿意走出去，当我们愿意降服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当我们看他一下的时候，我们那一个专注的眼神啊，不再是专注在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好处啊，我们的那一个很担心的那一个东西上面，或者觉得很舒服的那个位置上面的，我们的眼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夺了我的心啊，今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他说他的心被我们得了，他的心被我们夺了。弟兄姊妹，耶稣的心被我们夺了，他难道不满足我们任何的需要吗？这是我们的主，当心腹愿意这样走出去的时候，他跟耶稣怎么说？我们是一起去的，去到那乡间，去到那小城啊，在那里住宿啊，在乡间在小城住宿是困难的，那你连洗个澡都不方便的，上一个卫生间都不方便，你知道吗？但是因为心腹爱耶稣，我们爱耶稣，我们跟耶稣一起同去的时候，神那圣灵的力量就在你我的身上，所以他就变成一个非常殷勤的人了。他早晨很早的起来，早晨很早的起来，很早的起来，跟耶稣一起去到葡萄园看那些，哎，葡萄有没有开花，石榴有没有放蕾，那一些哦，果子有没有开始成型了，就像亚拿尼亚去见扫罗一样，去为他祝福。我们今天神要使用我们，成为你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的祝福，成为我们同事的祝福，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成为这一个社区的这一个祝福。但是我们所做的目的是什么？所做的目的是将我们的爱来献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这些果子不是属于我们的，在这辽阔之地，在这个脱迫的季节里面，我们的生命都会结出那圣灵的救大果子，我们都会有属灵的儿女，我们会看到我们手上的工作，神要加倍的祝福，在公司，在财务，在家庭各方面的，神要来祝福我们，我们这些都为神所成了。所以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虽然我还有软弱，但是你既然今天呼召我要走出那安乐窝，我今天愿意跨出那小小一步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你已经喜悦，我求圣灵那极大的能力来充满在我的身上，我愿意跟随主走出安乐窝往前走，好吧，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 永生的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将生活烧尽血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永生的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将生活烧尽血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并恩宠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把你的恩典站立，并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好你的恩典站立，永生的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血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并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受苦为小事，好你的恩典站立，并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好你的恩典站立， 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当基督徒丰收教会神你的儿女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寻求你的旨意，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愿意来跟随你往前走的时候，主你已经开始的上工，你必成全，主已经在我们祷告城墙上面 开始的那一个祷告的善功，那一个祷告的火要继续的燃烧，那更大的燃烧，使用我们成为那尼希米的城墙，成为那保护的城墙，成为那祝福的城墙，成为那抢救灵魂的城墙，成为我们儿女他们愿意献身归给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祝福的城墙。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愿意每天在你的面前来读经，来祷告，来寻求你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属灵的意义跟带领的时候，主，你将那一个亚拿尼亚圣父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更诉说，主，我们在这里，主，你向我们来说话，来开启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那一个束缚，那一个软弱，那一个被瑕疵的那一个地方的时候，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要脱落，主，仇敌放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一切的恶要被打碎，因为你要带领我们走出那一个安乐之地，进到那一个丰富之地，那一个辽阔之地。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脚踏入那约旦河，虽然我们的脚是湿的，但是主，你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你要为我们来打开，来分开那约旦河，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面前的那一个大山，那一个难处，你要把它裂开，让我们可以跟随你往前走。主，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主，你将那一个心腹在河场里面，在葡萄园那一个殷勤，那一个忠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早起，我们愿意每天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可能需要休息的那一个时间，但是主，我们把这个时间给你，主，我们把这个时间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主，我们把这个时间给我们那一些需要得到照顾关怀的朋友。主，你使用我们就像亚拿尼亚一样，去到扫罗的面前，为他来祷告，来祝福，神要兴起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那一些被你要兴起的人，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求主继续来带领，在这一个突破的季节往前冲刺的时候，我们求圣灵的火焚烧在我们中间，那圣灵的那个烈焰，那一个爱耶稣基督的烈焰焚烧在我们中间，因为耶和华神主耶稣基督，你就是那一个焚烧的烈焰。主，你的爱情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安逸的心智不改变。主，让我们每一天在你的面前是重新得力的，让我们每一天早晨醒过来的时候，主，我们跟你说，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主，你要带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主，你是要来使用我的，我的日子不是白白的过的，我的时间，我的日子是要为耶稣基督而活的。主，这是你的心，这是基督的丰收教会在你面前向你再一次的呼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